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台风前后嘅啲民牛唔有错啊！ 好， 好恐怖、啊，话得话得嗱，话得死过翻山。但系死过翻山之前咧，我帮我都讲下点解台风都仲要上嚟，不上啦。咁事完咧，就早轮咧、就同阿小朱微信啦。因为而家咧，而家因为神兽啊，我可以俾翻啲消息你哋。神兽咧已经停咗超过一个月啦。 嗯，同埋都未知几时开得翻。 未知几时开翻。张强咧，翻咗乡下，今日啫，今日翻乡下啫，即系你要揾玩咧，系有得玩嘅。 嗯， 咁咧佢哋会安排你去 长安、青巴咁样。 其实唔止啊，有啲靓啲嘅酒吧嘅。 总言之，唔好去沙井 啦。系啦，总之唔可以去沙井。 嗯， 咁样啦，咁样我啊，即系事前都系谷精上脑啊嘛，系咪先系嘛？咁啊就走问阿小朱，咁我问阿小朱，因为佢喺。香港返嚟呀，即係其實小豬都去撚咗旅行嘅， 嗯， 但佢返咗老家， 嗯， 咁佢返嚟，因為阿小豬有個仔㗎嘛，咁可能要陪佢搞嗰啲出學返學啲嘢啦，我唔知佢啦，因為佢啲仔嗰啲我唔係問㗎嘛，即係作為一個便宜老豆呢，我係頂係過年 送下 LEGO 囉，送係啦，送份 LEGO， 嗱好囉，嗱我送 LEGO 唔送樂拼呀，喂，我送啲 LEGO 三嚿水，我送落俾50蚊嘅咋，同一個 size 嘅，同一個嘢噶啦。我啲作為啲便宜老豆咧，我都好識做嘅，咁、所以咧， 有個爭啲送 iPad 添啊，大佬。 我咁大個咗可能要，我覺得即係會繼續揾阿小豬啊嘛。而家小豬、今年就年尾就應該23歲，咁、我起碼會揾到佢28歲，即係好似阿常三妹咁啊。 哇！你諗住玩5年咁長情啊？ 常三妹都一樣咯。上三杯跟我嗰時候都係唔知22、23咋嘛，咁我都從上三杯玩咗5年囉，咁小豬玩都可以玩5年囉，我覺得 真係眨下眼， 係呀，真係眨下眼，咁如果同小豬玩5年，咁佢個仔而家應該係8、9歲到已經13、4歲啦，咁到我最後玩啦小豬嗰次，咁即應該長期服務金要俾啦，係嘛，係咪先，你啱啱先嗱，做啲做人嘅嘢係嘛，係咪先， 送個電腦添 喎，唔好送個 pad 囉，咁我諗住嘅，因為我先講，如果記得講就講，記唔到講就唔撚講，話俾你聽，用我去補充，上個禮拜或者上個禮拜或者上個禮拜嘅節目呢、有一集呢，我就話張強呢揸車放工㗎嘛，咁點解佢冇事呢，咁就啲次次都唔會中招呢、就因為呢佢同我講咗一個故仔，佢就話佢有一次呢就飲咗酒嘅、就撞車嗨咗埋去咁呢，咁嗰條友又係飲咗酒嘅，但係張強呢就打電話俾個大隊長，佢自己直接打電話俾個大隊長、處理咗件事，咁、你自己諗下，因為點解呀，張強到而家 啲關係 啦，都今時今日日劈夜劈啊，都唔會有事啦，咁你嗱，我嗱佢咁樣講嘅啫，嗰個嚟都聽住個，佢嗰個嚟都聽住個，嗰陣我哋去嗰啲所謂量販式，喂，嗰啲咩 清吧度， 清吧度佢都講到有嘅，你可以做證噶，咁、 嗯、 因為咁，所以都啊，張強都幾堅啊，即係你都可以問下張強有冇啲窿路啊，你喺度就酒駕醉駕都可能 呢度應該冇啦，佢最多都係。最多都係識沙井嗰啲嘅啫。 唔係，因為佢沙井長江嗰邊，佢可能長江嗰邊啦。 即係如果我喺沙井俾人揼咗，我可能救到我。 哦，咁 OK， 咁啊，唔好講埋啲衰嘢啦，因為你揸啲衰，你衰過一次噶啦嘛。 我唔會噶啦，依家。 你唔會噶啦，而家你唔會啊！ 我上次都醒曬先走啦。 係啦，嗱咁樣啦，咁啊，我話因為咁啊，講翻啦，我上個禮拜咧就微信小英，因為唔係阿小豬啦，阿小豬咧、就因為喺鄉下翻嚟，我知道嘛，因為佢貼咗喺個朋友圈度，咁我問佢，呢排係咪好嚴？係咪冇翻工？佢話係啊，好嚴啊！而家仲未有即係奇隆嗰度咧，即係沙井嗰度咧，即係神秀嗰度咧，係停業整頓。咁我就話係啊，而家度度我都話好度都嚴啊，羅湖都唔係嗰啲桑拿啊嗰啲， 乜都冇啦， 啲全部都停曬啊咁樣。咁啊 K 好似有喎，好似。 我認識嘅就冇囉， 因為某朋友呢喺我哋朋友圈嗰度講呢， 即係 OK， 你知邊個啦？ 哦， 啊，佢都話佢可以咗人間天上人間啊嘛，深圳嗰間。 哦， 啊，咁佢都話3000蚊個嘢啊嘛，而家加到咁啊嘛。咁即係證明佢都有玩嘅。 但係博唔過啦呢度。 博唔過啦呢度。 冚到咁樣真係，香港酒店中算啦。 係啦，咁我其實我都 食飯盒啦。 我喺呢期我都有去過酒店中啊，但係酒店中係冇嘢好講啊。因為你只要聽翻我上次咧，你知唔知角色唔同咗咧，或者可能高啲、矮啲、肥啲、瘦啲嘅 過程真係冇嘢好講。 一撚樣啊！ 即係唔似我哋去唱 K 咁樣。 點都有少少唔同啊嘛。即係你可能揀女揀耐啲， 點樣同啲女互動啊？咁都有啲 都有嘢噶嘛。但係我哋去酒店中真係冇嘢講先。 係啊， 我有做，我有去玩酒店中，我攞嚟講。如果我攞得嚟講咧，我就真係冇嘢講嘅，或者係嗰次 OK 啊。咁希望我唔好俾望 一集講到六次喎，真係即係去六次講一集喎，可以。 我諗真係可以啊， 即係一個字一個。 係咯，真係我諗係咁樣咯，真係咁樣。即係但全部佢講嘅嘢內容都一樣咯，招呼一樣啊，環境一樣啊。 我哋有講過一個過程㗎嘛， 我講過啦， 係囉，咁冇嘢， 所以你聽返就得 啦。即係點樣約啊，啲同個 agent 點樣約嗰啲，我哋講過。 講過曬。 咁冇嘢好講㗎。 即係冇嘢好講㗎，所以。 即係我哋永遠再去都唔會再講㗎啦。 係啊，即係再去都唔會再講。 除非嗰條女好索啦，不過即係嗰啲都係7日先㗎，就算我講完。都我哋兩個禮拜之後出街都走。 有網友就問我有冇女仔介紹，我就同你講全部7日先。 係啦。 我介紹得俾你已經走咗啦。 係啦，不過呢，即係如果你喺 group 裏面問就好啲，咁 group 裏面咁，如果你問我有冇人去過邊個好嘅，咁都可能賺到個 number 俾你。 唔係咁其實乜都打啦。 同埋有啲女仔又翻出嘅。 你最緊要呢其實自己去一次先。 嗯。 如果你改嗰件女好呢，你抄下嘅微信。 嗯。 跟住可以私約佢過嚟。 嗯。 其實好多網友都有咁做。 唔係嗰啲女通常過嚟冇得私約 㗎。唔係你抄到微信囉。 唔係冇得私約，因為佢哋一個禮拜七日都係喺嗰間酒店。 係啊， 你唔可以，佢唔可以。 我知道，等佢走咗之後啊，等佢翻返鄉下，七日之後 翻 返 鄉下啊，咁佢落嚟香港，佢就係去酒店中揾錢，佢 大人 揾你 玩 咩？ 但係佢會翻嚟，好多喺羅湖啊， 唔係㗎，辦公室羅湖，我見好多都唔係羅湖㗎，唔係深圳。 我有幾件，我有幾件， 我問過幾件都係 我有試過喺橫江做嘅，有啲例如喺平湖做嘅。 哦，咁你好彩，我真係未撞過深圳仔。 我有問嗰啲啦，因為我覺得我啲 我 嗰件睇 我 鍾意我先問嘅。 湖南啊、四川啊、 去到 蘇州啊，過嚟專登過嚟七日咁啊，即係當玩買埋嘢啊咁樣。 好 緊 要，咁啊唔好理啦。 嗰啲其實我以前有一個有私約嘅，咁但係就好撚鬼鼠囉，即係要等，譬如佢個 agent 可能朝頭早係12:01就幫佢開始 book 客㗎喇嘛。 嗯，係啊。 咁跟住 book 到夜晚可能1-2點咁樣啦。咁即係話你私約呢段時間之後一定唔得。 一定唔得。 係啦，咁我通常都係朝頭早好早去囉，即係10:00去咁樣囉。 酒店呢？ 係囉，酒店囉。 係佢嗰間。 淨去嗰間。 因為佢瞓喺嗰度 㗎嘛，去咗嗰度過夜㗎嘛，咁就10:00朝頭早去到囉。咁跟住搞完就係咁，包保你第一個添。 其實冇分別嘅，袋第一個啫。我都講都係講咁啊，都係講翻小豬啦。咁我就同佢講話係咪好嚴啊？咁跟住佢話係，跟住話喂，我呢度問佢啦，喂你夠唔夠膽嚟羅湖玩啊？見面啊，約你啊？跟住咧，阿小豬就話唔夠膽。咁其實我將我所有對話已經放咗喺我哋朋友圈，你可以見到啦。咁有啲網友就見唔到啦，因為嗰啲唔係谷入邊噶嘛，係咪先？咁啊，再過多一個禮拜，即係一個禮拜啦，我諗係大概係星期三、星期四啦。咁啊，已經預計到咧有呢個山竹過嚟㗎啦，預計咗㗎啦，預計星期日會過嚟㗎。咁啊，咁啊，我小豬仔佢朋友圈度貼，翻到嚟咁耐，窮足咁耐，咁佢窮足咁耐，咁我咪又留個言俾佢咧， 慷慨下啦。 係啦，咁我就咪講，又係咁，我又咁講㗎啫。係咪而家仲係唔可以上班啊？佢話係啊。咁我話不如我約你去羅湖玩你好唔好？佢諗都唔撚諗啦， 都 即刻應承， 我應承， 即刻應承啦， 唔得啦， 喂你唔係為咗愛同責任啊嘛， 係窮啊嘛，屌 你係窮嚟啊嘛，屌你個閪，你明白啦？好撚緊要嘅呢樣嘢，喂佢嚟翻咗嚟深圳，即係喺沙井，都兩個禮拜係零收入喎， 唔係咯，死得㗎啦， 但都有佢哋呢類係都係少少嘢做嘅，有少少嘢做嘅，因為我時間 去做，我都唔知有咩好似做。 有啲嘢做嘅，其實有啲嘢做嘅，因為我講俾你聽，好多女都係咁樣嘅原來。 咁 OK 啦。咁啊，我就明知因為呢個風球嚟啦，咁樣啊，咁啊，我啊預早 book 定曬酒店㗎啦。其實我 book 定㗎啦，我亦都 book 埋星期日㗎啦。因為星期日咧，我就即係我驚走唔到啊嘛。嚇，咁我未 book 今日嘅啫，今日星期一，我連續留咗喺深圳三日㗎啦。嚇，因為我仲有錢剩啊嘛。咁有錢剩又費事翻去啦，因為而家啲交通你知啦嚇，阿碌你都要射波啦，今日本嚟翻工你都射波啦，你今日你翻唔到，你翻唔到去香港嘅。 我一睇蘋果新聞話上水至大埔停止服務咁，咁都唔使翻啦，基本上。 唔係，就算你去咗上水至大埔都冇撚用啊！原來沙田 跟住九巴又唔開喎、 啊。沙田咧嗰度咧而家係間歇性行車啊，單線雙程啊，你有冇黐線啊？咁你講你翻到都放工啦。 系噶， 系咪先？所以你射波系啱嘅。 嗯 ，OK， 咁你射波去边度？有时间先讲啊，冇时间下个礼拜先讲啊。咁我咪咁啊约小朱啦。咁啊，咁啊，其实冇嘢噶啦，都系照旧book 咗湖贝街酒店啦。咁啊咁啊叫阿小朱过嚟啦。咁啊出奇地好喎。咁啊我大概系四点钟到啦，其实三点零四点钟我就去到酒店噶啦，我惯咗噶啦。咁我去茶餐食嘢嘅時候，我發個 message 俾阿小朱啦。我同小朱講，我話我嚟咗啦。而家你出門口嗰時候就同我講啦。咁我話好。咁跟住咧，大概係五點零鐘咧，我已經收到個 message 啦。話佢而家出嚟啦。咁我講到八下啦，即係其實唔應該八呢啲。我話點解你咁撚早出嚟嘅？佢益撚咗你，你咪撚講啦，係咪先？跟住佢話佢都知啊，佢話。因為打風，我跟遲啲晏啲冇車，所以預早啲出嚟，咁冇嘢啦，冇問題啦，咁啊咁啊去到唔知點樣啦，我就跟住貼咗幅相，喺湖背維記嗰間酒店嗰度影住個天空嘅，因為嗰時嘅天空咧係藍色嘅，係冇風冇浪嘅，天氣不似預期嘅嚇。咁我貼咗幅相，跟住長毛文又見到啦嚇、啊，長毛文見到就話：喂，今晚係咪喺大陸啊？我話係啊，但我約咗女，宵夜又唔得啦，食晚飯好冇啊？跟住阿長毛文，好啊，食晚飯啦、啊，就咁樣咧，就可以話俾你聽啦。阿陸，人結婚，你結婚，你幾多好彩？ 點解？ 因為你唔，你睇見你睇到長毛文，你就知道佢幾撚沉悶啦。一有機會知道有個人可以陪下佢食下飯，佢都喺香港過嚟啊！ 咁唔係我好彩嘅問題，係我唔怕悶咁解啫嘛。 唔係嘅，咁你有得 我呢兩日都係喺屋企嘔嘅啫。 呢兩日係人都喺屋企嘔啦。 完全 呢兩日係人都屋企嘔啦。今日提先都唔係，唔係啦。琴日提先，你去咗平湖行轉啦。嗰啲慢慢先講，有時間就而家講冇時間，就下個禮拜講。咁咪照舊啦，咁我約咁啊，即係話我同阿跟住我再約我小朱 message 啦，我話我約咗個朋友食飯，就一齊食飯啦。咁啊 OK 有冇問題啦。咁小朱呢喺七點，因為我約咗長毛文係七點咗食飯嘅。阿小朱6:34呢就已經到佢搭地鐵添啊，而家識搭地鐵啦。上次地鐵站啊，咁啊冇嘢啦，咁我上去。接佢上去就啲面 hea 下先啦，咁咪冇搞嘢，全程冇搞㗎、跟住就同佢傾下偈啦。咁我問佢，喂而家係咪停成點啊？而家個沙井，佢親口食講過啦，佢有好多女仔喺酒店俾人捉咗， 哇！ 但係唔係神秀，唔係神秀、其他出面嘅酒店。咁跟住呢我就俾咗另外一間酒店嘅俾佢，一間酒店呢都係四星級嘅、就有個網友介紹過啦，咁都係沙姐嘅話呢間得唔得，屋苑嘅威希爾頓定威爾頓啊，唔肯知啦，咁講由啲新開嘅阿小朱話呢間都可以，呢間都未聽過有啲有人捉女，咁真係話俾你聽係咩事呢，喂人哋去即係有啲人呢即係唔係跟阿張強安排呢，佢哋會自己揀一啲平啲嘅酒店，有啲人會 自己約女咁啊， 係啊，自己約女或者話啲平啲嘅酒店， 中咗啲無能為為嘅酒店 係啦，咁樣嗰度就俾人拉咗，連埋原女俾人拉啦，咁啲女咁而家正啦，而家就全部酒店都唔上，咁可能甚至麒麟都唔上，因為麒麟點解唔神獸點解唔上呢，因為神獸係唔俾你上， 哦，最 登記 一定要女仔登 記。一定要登記咁你嗱， 唔係佢哋以前都登記慣㗎啦。 以前同而家唔同。 係啦。 以前咧就登記就冇問題，而家登記就基本就係留下證據。係 啊，直上公安局。 係啦，因為 中央局就見，咦呢、這個女仔點解今日同呢個客人？ 係啦。 第二日同第二個男人 係啦，喂咁樣有問題咯、 啊，大數據嚟噶嘛，大數據捉呢啲最叻噶嘛。 咁佢見到呢啲，哇，肯定有問題啦。所以啲女都而家唔敢登記。 嗯， 係 啊， 喺任何一間酒店都唔敢登記，基本上。 嗯， 咁啊，但係你唔登記，會唔俾你上？ 嗯，係啊。 咁啊，都有啲方法嘅。阿小朱都話都有啲方法嘅。我哋女仔兩個，譬如我哋有三個兩個男仔兩個女仔啦。咁、 嗯、 兩個男仔咪租一間咯。 哦。 兩個女仔咪租一間咯。喺同層啫。到時交換房咯， 啊、理論上得嘅， 嚇咁咁佢兩人唔知，都佢阿小朱都話可以用呢啲方法嘅，嚇咁啊冇咁啊冇嘢啦，咁啊傾一輪啦，咁、阿小朱成日話咧，佢係成個珠江三角洲打，勁到係點樣咧？ 大灣區啊嘛， 大灣區，甚至乎惠州， 嗯， 都識㗎、啊，小朱唔係唔識㗎，惠州， 惠州係大灣區啊嘛。 惠州又打啦，廣東又珠海又打啦，廣東又打，深圳又打啦，東莞又打啦，東莞我哋算好彩嚟食㗎，因為我同阿小朱都傾過，我啱啱 我哋去長安嗰次都好鬼暑㗎，嚟嘅 都好鬼暑，真係女都冇登記㗎，都冇登記㗎，其實嚇，因為嗰次就係張強安排嗰次都叫上好㗎啦，即係佢話而家咧啲女仔更加未必敢夠膽嚟嘅，除非咩咧？除非就係你約嗰件女，咁而家啲女咧點樣？除咗而家冇機會做啊嘛，冇機會做佢，佢都要揾錢啊。咁而家變咗個個都變曬張強啦。 哦，自己揾客， 自己揾客啦，或者約客啦，咁就好簡單啦。咁佢哋就係、是、阿小豬而家做緊。其實唔止小豬嘅，其實有幾個網友嘅，幾個網友嘅嗰啲神手妹咧，都做緊呢一樣嘢嘅。因為見到阿空少咧， 即係兼職跟頭啦。 係啊，兼職跟頭。咁佢哋咧就真係約你去一啲量販式嘅，個格調高啲嘅，間巴係靚啲嘅。 前櫃嗰啲級數啦， 係啦，前位嗰啲級數咧，嗰啲係 OK。一係就去酒吧啦，啲酒吧就去到好似東美嗰啲咁樣啦，東美嗰啲酒吧咁樣，嗰啲酒吧咁啲 pub 咁撚靚噶啦，就唔似我哋，因為上次講嘅係清吧嚟嘅，咁樣講翻清吧就喂貓都唔食噶啦，啲裝修。 嗰間係得個名 OK 嘅啫。 咩名字？ Blue Lagoon 啊，即係藍乜嘢叫 Lagoon 中文叫咩啊？唔記得。綠洲咁上下啩，唔係綠洲，即係喺個大海洋中間有個島仔嗰啲。 OK， 咁撚正。咁啊咁佢因為阿小佢哋點玩埋啊嘛，佢將佢因為。嗰啲女仔有時咧唔去唔使翻工啊，佢都會同其他女仔去嗰啲去嗰啲吧玩啊嘛。咁佢成日去啦，去下就可能識啲燈頭啦。 嗯， 燈頭個可能又請助理啦。咁佢哋其實兼職埋，就幫人訂台啦。訂台啦，譬如咩我哋四個人 呢啲兼職，即係佢有翻工就做唔到噶咯。 係噶，係噶，一翻工做唔到噶啦。咁當然啦，佢可以叫你去啲叫個話張台喺度啦，你自己搞掂咯。可能係咁樣，咁啊唔知啊。咁咁樣我就問，咁啲女啲點樣啊？即係我同你嘅話，你梗係可以同我去酒吧，我一定冇問題㗎。咁我一條友嚟啊。咁佢話唔係，佢話會俾相俾咗我先。跟住我就跟住發翻啲相俾你睇，你哋中意咧就點嗰個女仔。一齊又就去嗰啲 pub， 或者真係嗰啲靚嘅卡拉 OK 玩，通常都 pub 啊，而家通常因為佢啲女仔追喎，佢話去玩 pub 啊。 但係呢啲咁嘅通訊全部都係傾微信嘅，咁啊死得。 係啦， 咁啊死得個咯。 誒咁唔驚嘅，咁小豬同我講，咁我就同你哋私下講啫，咁睇相啫，咁啊都係咁樣啦。咁其實張強佢都係一樣嘅啫嘛。其實你問張強都佢都可以俾啲相你㗎。但係張強而家嗰扎出嚟玩嘅女。夠膽搏嗰扎女，即係靚啲嗰啲唔抱咗嘛，係咪先？咁而家佢而家揾嗰扎女就係夠膽搏嘅，夠膽搏當然係差質素差少少啦，喺呢個環境，係咪先？咁啊冇嘢啦，咁啊同阿長毛文見到長毛文就食飯啦，跟進佢一單奇遇啦，咁啊呢個咧奇遇下個禮拜會講噶啦，咁啊跟住咁啊，食得完嘢就跟住又我哋照舊啦，又係睇戲啦，睇戲睇完戲 睇咩戲啊？ 碟中碟啊，翻睇 即使冇戏冇戏拣啊，一套狄仁杰。 哦，算吧啦。 咁你咁啊，连乜咁一套就碟中碟。咁你睇边套啊？ 咁梗系睇多次汤库啦。 梗系睇多次汤库啦。 你睇个口踩底啊，大佬。 系咯。咁啊睇多次啦。咁睇完我哋就大概系十二点钟到啊，睇完啦。个天气都系非常之好嘅。 嗯。 系零风啊，即系反正有少少风啦，但唔大嘅。咁我哋又坐的士咁啊，翻酒店啦。好啦，即系做爱嗰啲嘢真唔好讲啦，又搵死嘅啫。即係浸浴缸啦，玩泡泡啦，跟住就做愛啦，咁做咗一次一 Q 之後，咁用個 0.01 做提一 Q 啦，跟住唔知大概可能三四點到嗰啲時間，我話明我係唔夠記得㗎啦，略啦，咁再診咗之後又攞個，因為我用剩啲支激突啊嘛，咁我咪攞個支激突出嚟，支激突佢咯，照下佢咯，插四五下就已經唔撚俾啦。唔撚俾插啊！ 太勁 啊！太撚勁要掹袋啦！唉，仆街掹袋，咁掹袋我就得兩個多放仔踩床頭，咁點算咧？咁係咪有啲又硬嘅啦？ 又零零咯， 咁唔可以冇你小豬唔喺度，你零零嘅，肯零零嘅零零咗好撚耐啦，係咪先？咁我曾經都想零零嘅，掹咗袋之後，佢話唔得，唉，我又唔想行去個 bed 度攞第三個 condom， 咁啊喺度瞓喺度，瞓喺度做咩咧？咁啊小豬都啊～都係西服士喎，即刻就撚手小菜啦，即係撚手啦。不過諗到兩諗，咦？屌你，佢神山虎都 又醒， 都敗喺佢手上，邊個撚出咗？ 哇！咁犀利， 我撚出咗喂，我可能出過一次啦。神山虎嘅效力嗰種，因為第一次用撚咗啦，咁啊撚多次，咁啊佢出咗，哇！咁掂喎，一次見閪面，一次起機，其實咁仲撚過癮喎。因為起機仲舒服啲嘛，因 為唔使 喐啊嘛，係咪先？咁係咁揸佢哋波咯，係咁揸佢過波啫。誒，兩隻手揸一個，幾多玩啊？不如當然冇乜波。咁好撚簡單啦。咁啊，起埋嗰次機咁啊，三點零四點鐘啦。咁瞓啦，大家都真係我都要瞓啦，快咯，真係跟住短時間內啊嘛。咁小英大概七點零鐘就拍死我啦。佢話我要走啦。佢擔心冇車搭。幾撚聰明，我就跟住係咁啊，咁跟住咧就拉一個生死之旅啊，咁啊，我放佢走啦，因為啲錢我一早已經俾咗阿小豬噶啦，咁啊小豬又走咗，咁我打安置瞓下先啦，你知維基係嘛？我又維基又可以瞓到三點，我又租咗呢一間酒店，啊，琴晚神都租咗啦，咁我唔驚啊，有車到嚟就得啦，係嘛？咁啊，大概十二點零鐘，我都早醒噶啦。因為呢度間酒店十二點鐘就可以攞房啦嘛。咁我十二點零鐘咪咩咯？當時咧都我見到啲交通咧都話地鐵咧有蓋嘅咧就行車。冇蓋嗰啲就唔行啦。咁有地鐵驚喺咩？好啦，咁啊走去食個早餐先咯。早餐兼晏晝兼下午茶啦。亦都唔係食好多。大安子 退埋房。 去啦埋房，系啦埋房，好啦，咁样一轮，跟住突然间狂风暴雨喎，哇！屌你都唔捻恐怖喎，喂，唔捻惊啦，都唔捻惊啦，横掂都有车，咁我行去，咁我呢即系点懒威噶啦，咁啊就走去接的士先，咁啊，哇！喺冚家铲冇的士噶，向西村，我食我食。下午茶都係啊，喂，我嗰間茶餐廳咧係條內街嚟嘅，咁可能少啲車啫，咁我話算啦，唉，冇的士，落雨就落雨啦，咁樣我又有遮，咁啊最多搭地鐵，去呢度嘅啫，去口岸呢間酒店嘅啫，嗱，最多行兩步嘅失下身啫，唔緊要啦，冇地鐵，我個半鐘頭之前食嘢，可能一個鐘頭到啦，都仲有地鐵。我去嗰頭冇地鐵 ，OK， 咁啊，冇地鐵冇辦法啦。咁啊，唔通喺湖背行去口岸咩？ 係啊， 邊有咁樣戇鳩嘅事啊？係咪先？係冇可能戇鳩噶，係咪先？咁我咪企喺個巴士站頂，有頂嘅巴士站，咁咪接的士咯。咁啊諗住，就算有雨都好。 躲下， 起碼啲雨都去到巴士站頂隔一隔啦。咁啊，睇下接。咁周遭咧，我身邊咧都有幾條友係都係都喺度接嘅，喺度接嘅。 咁就你都冇人行噶啦。 你唔好理啦，我都唔用搶噶啦，我諗住開架一嚿水就由湖背去口岸。 去口岸啊！ 喂，跳唔跳標啊？ 因為唔同人拼車，屌你問下有邊個去口岸啊嘛？ 我冇嗰個位就冇啦。 嗯， 因為嗰個位就係去福田方向啊嘛。 去福田方向？ 係啊，行去對面馬路咧，就係、是、羅湖方向。 你喺維也納嗰邊喎、 啊？係咯，維也納嗰邊。如果我 哋嗰邊，你係向緊鹽田方向喎、 啊。係咯，係咯，係啦，係嗰邊嘅方向咯。總之又唔係羅湖咯，所以嗰邊係冇拼車嘅應該。因為我都知道嗰啲方向有問題㗎啦。 嗯。 咁跟住我諗住，一講夠我就一嚿水嚟呢度，唔怕啦。 嗯。 等咗大概一個鐘頭到啊。冇咗得啦，九個字啊。 嗯。 冇車。 嗯。 都諗住繼續等咗啦，其實屌你老母，最多就係、是，所以就肯停就得㗎啦，肯停我就、嗯、我就咩㗎啦。啊，應該咁講，我係嘗試翻去湖背間遺跡咧， 攞房， 攞房嘅。唔好意思啦，冇晒啦，因為我落嚟嗰間房已經就下聲冇埋啦，其實基本上就係咁啊，咁就冇啦，即係冇車冇房，咁、 嗯、 唯有等，真係唯有等嘅啫，咁、 嗯、 跟住咧 冇理由行咁樣， 冇理由行咁樣戇鳩噶嘛，喂，亦都冇理由嗌啊，喂阿碌，喂你過嚟車我，如果你肯嚟車我，你都好撚戇鳩啦，係咪我曾經係 可能瞓咗覺睇唔到啫， 我唔撚會理，我唔會啊。喂，一個人危險好撚過第二個人危險。即係我曾經有一剎那係諗住都叫過你諗住你車嘅，喺邊一剎那之後冇咧，就係、是、因為我喺個巴士站，有蓋巴士站嗰等嘅時候咧，冧樹，棵樹就正正跌咗落去我嗰個巴士站頂嗰度。喂，你哋梗係以為棵樹跌落嚟，嘭一聲啦，原來唔肯係噶，係噼啪噼啪啪啪啲樹枝咧打撚咗落去個頂度先。跟住最重嗰個樹身先至嘭一聲啊，揞落嚟嘅。喂，你以為好咧好咧，就咁啊？唔係啊，啲樹葉會甩出嚟啊。 跟住 嗰棵樹咁撚大，你知唔知啲樹葉喺你面前，好似落雨咁落嚟， 加埋啲水咁樣瀑布咁樣倒。 你知唔知我係曾經有一秒鐘，被啲樹葉遮住我望對面嘅。哇！嗰啲樹多撚到都係咁飛落嚟，跟住加上有啲風咧。哇！屌你咁撚就危險啊！屌你老尾，喂行我，如果冇個瓦遮頭咧，真係冇嗰個，你諗我死撚咗啦！一定死！嗰棵樹好撚大，咁跟住咁啊，見到隔離左右嗰啲人走啦！屌你仲企喺嗰度啊！屌你老尾， 即刻走去地 係 啊！ 冇啊！咁啊，即係行翻維也納入邊， 維也納 即係幾好嘅維也納，即係因為雖然佢唔俾冇房租啫，咁佢大堂咧雖然細細地啦。都俾啲人咧，其實一路酒店都係啊，啲酒店 都係 啊，都會開俾啲大堂俾你，俾你哋去俾 你。呢度都係啦， 咁樣啊，呢度都係啊，咁啊我點解知咧？咁我到我兩點零三，即係嗰個時間啦。其實我三點鐘嚟呢度嘅，咁啊兩點鐘到啦。咁啊，我覺得真係唔對路，喺維也納嘅大堂。咁我又租咗呢間酒店啊嘛。咁啊，我真係要做，真係做翻啲戇鳩一次嘅嘢。咁真係行過嚟啦，因為我識路行過嚟㗎嘛。嘩，行過嗰時候死亡之旅啦，基本上。你沿途係乜撚嘢呢？而我沿途見到曬啲所有樹啊。 係啊，諗 到。唔理大波細波啦，玻璃啊，嗰啲多玻璃幕牆啲玻璃呢嘩，成地都係你嘅。咁我行下停下，行下停下，因為有時呢。 好大風㗎真係。 有遮都冇撚用啊。因為我本身我已經帶咗把遮，我行去向西村啦，我行出未行出向西村，我把遮已經爛咗啦。我把遮係防風遮嚟嘅，叫做爛咗。跟住我即刻買一把，$85提俾你嘅縮骨遮，撲嘅一出門口就話一出門口斷啦，就斷啦，成支 斷， 一開就斷啦。咁最後就買咗呢把$45，爸爸勁啲啦，就起碼勁啲啊呢把嚇嚇，有呢把刀冇撚用。 都冇用啊！ 都冇用， 我琴日都系啊， 因為啲風係橫風橫雨車過嚟嘅。 我行過嚟兩分鐘啫嘛， 啊、 都係一開遮就啪一聲、 啊、就斷， 反啊 就斷啦， 成把遮反咗啦， 係啦， 跟住唔使用啦，我根本我都放棄啦，即係揸住把爛遮喺度行。 咁跟住我就行，一路行一路行啦、 嗯。 我行到辣莊嗰邊嗰間海里賓館， 嗯， 咁啊，因為海里賓館上面都有個 有個 阿遮頭噶嘛，咁我有阿遮頭行阿遮頭啦，係咪先？好啦， 風又大喎，我又開住把遮喎。咁、嗯、海里賓館呢地個地下呢係雲石嚟㗎嘛。我踩撈喇咁啊嗰時候。嗰時候踩撈得。 哇你咪算好彩囉，逆順風行逆風行推撚返你轉頭。 我冇跌落地下，因為我條腰好過你嘅證明。嘩、嗯、我真 fit， 我都好撚 fit， 我真係點樣平衡得到。跟住我平衡到呢，咁酒店大堂呢有經理就話咁危險，你入嚟啦入嚟啦入嚟啦入嚟啦。咁、我就喺海里賓館個大堂嗰度等等，我跟住慢慢問有冇房。其實都驚呀，人都驚呀，佢都唔撚住你度㗎啦。我冇房。嘩海里都爆。咁我就行囉。 焗行 啦。行啦行啦。行到去金剛華直入沿河路交界。 係。 OK。咁嗰度有一等即係喺呢度隔後面啦，依家喺呢邊啦，下碌你知啦。咁我見到呢過一條馬路就到呢家酒店㗎啦。過一條馬路行一段就見到㗎啦。咁我見到呢封路。唔係交警封路。 係棵樹封路。 係好撚多樹封咗條路。 係呀。 橫風橫雨，但我反而覺得安全喎。 因為 啲樹已冧撚曬，喺全條街啲樹冧撚曬。係 啊， 哇！我咁樣行，都一路頂住啲風啦行。最辛苦就行到翻嚟呢間酒店啊。嗰時候我係點樣咧？我全身濕曬，牛仔褲濕曬，恩打濕曬，我著住件風褸。風褸入面件絲恤濕曬，襪濕曬，而家都襪而家都未乾啊。成二十幾個鐘頭，又濕到幾咁恐怖。咁跟住返到呢度冲个凉先啦，跟住打电话俾阿碌啦，唔係本来係諗住叫你录音嘅、都唔係啦，你不如阿碌你攞条短攞件 T 恤攞条短裤嚟着住先。 咁嘅样大佬揸部电脑过嚟真係随时烧鸠埋啦，行几步都。 我真係喂我都唔算嘅啦，嗰啲环境。咁跟住就过咗一晚几恐怖啊，几恐怖啦。即係我觉得其实我唔係未试过打风返嚟翻嚟深圳玩嘅，其實我以前都試過，因為尤其是咧打風咧，你買南摩就知啊。打風係零舍王嘅。但係走啊零舍撲街啫。但係唔緊要，玩就唔緊要啦嘛啲。啲人。 唔係你八號風嗰啲咪 OK 咯。 以前 喂呢、這個擺到明金咁啊，大佬啊。 我話你聽啦，將來啲風全球暖化底下，啲風係一個比一個大啊。而家呢個只係參考啫。我話埋俾你聽，咁啊都算好嘅。執一條命啊！即係我喺湖背巴士站嗰度咧，我真係經歷過生死時速嘅，即係唔係憑我堅毅嘅勇氣、個人嘅膽識、堅定嘅意志，我係唔可以喺呢個湖背行係呢一間酒店嘅。我都幾佩服我自己，即係但係安全咗之後咧，個人心有餘悸。我嗰日好撚驚啊，好虛。即刻好撚食肚餓，咪跟住同你留下呢個酒樓，哇好啊，咗呢間酒店留下有間酒樓， 係咯，好在開啫， 哎，好在開啫，夜晚都有開， 我都諗住夜宵啊，琴晚， 咁我呢個夜晚又開，喺夜晚比較人好多，我就打包上嚟上嚟食，連外賣仔都唔使嗌，唉咁啊，又冇理人咁危險，自己又飽餐一頓咁啊算啦，我仲整個湯唔貴，唔整呢個即係鮑魚湯添 ，fat 球。仆街街碌下皮，如果你都好味，食嘅話嗰單飯舊嗰幾歲，我未試過食嘅，真係飯盒咁撚貴。咁完咗依次之旅啦。咁我而家我有一個反思嘅，下次真係下次啦，真係有風打咧，都盡量 睇定啲先啦， 睇定啲先啦。 即係你睇住呢個風經過關島菲律賓咁撚恐怖。 唔係我睇 都唔可以掉以輕心。 我預咗租到一晨早租到呢一間酒店，咁我就已經其實預咗係大風啊！我係估唔到，我係令我計算錯誤嘅就係冇地鐵。 唔係我的意思係你根本就唔應該上嚟啊！你晨早星期一二已經知道呢個風金㗎啦。 其實我成日覺得屌有車坐喺酒店冇安全就唔怕㗎嘛。係呀，即係下次係要反思㗎。咁啊，經一事採一智啊嘛，咁啊，咁冇計啦，好啦，咁啊，都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即係精彩唔好精彩嘅，但係尾部分好咯， 都叫做爭啲冇命， 爭到命，真係我直係冇命㗎啦，如果 即係如果冇個頂就冇， 冇個頂冇命 㗎，唔係今朝我揸去平湖都見到，哇，真係成有即係粗少少嘅樹都冧，基本上 係啊，所以你諗下啦。 即係唔好成日屌啲大陸嗰啲嘢豆腐渣，個巴士站頂咪好撚好撚堅強囉， 好 撚站堅強囉， 好撚就係唔係民建聯嚟， 好撚唔係民建聯嗰啲啦，屌你囉啊 ,ok 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好耐冇出冇出街嘅我的戰艦網友長毛文， 嗯 ,ok, 好， 拜拜 拜拜。